说我们去看花好吗，看到风的头发跳起了舞吧，你为什么那么快乐，更跌倒的痛转身就忘了，几颗糖果就甜美的笑容，抱着小布偶就有一夜好梦，你为什么那么快乐，听什么故事马上就醒了，仰望星辰就静静的诉说，见面再不周转了，找到朋友 在你身边不曾走远，爱 这一千年醒来